编年记下第24章。约阿士即位时才七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40年。他的母亲名叫七比亚，是贝尔舍巴人。大司祭约亚达在生职日，约阿士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。约亚达为他娶了两个妻子，且生了子女。此后约阿士有意重修上主的殿，便召集司祭和勒位人来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往犹大各城去，向全以色列人捐钱，按每年需要修补你们天主的殿，你们应急速办理此事。但是勒位人没有赶紧办理，君王遂将大司祭约亚达招来，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不勒令勒位人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捐款，向上主的仆人梅瑟为作证的会幕，向以色列会众征收？原来厄父阿塔里亚和附和他的人使上主的殿失修，且将上主殿内的捐款都用于巴尔。君王于是下令置一个箱子放在上主的殿门外，并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通告，要人为上主捐款，向天主的仆人梅瑟在旷野曾向以色列征收捐款一样。众首领和全民众都很高兴来捐献，将钱投入箱内，直到投满。当勒位人将钱箱抬到君王的有司那里时，见税钱很多，遂请君王的书记和大司祭的属员前来，将钱箱倒空，然后拿去放在原处。天天如此，所以收集了很多的钱。君王和约亚达便将钱交给主管上主殿的人，雇用石工和木工，招请铁匠和铜匠修理上主的殿宇，工匠都勤于工作，修容的工作在他们手下日有进展，竟将天主的殿修理的与先前一样，而且异常坚固。他们完工以后，将剩下的钱送到君王和约亚达那里，他们遂叫人用来制造上主殿内的家具，为礼仪和全燔祭用的器皿、香盘以及各种金银器皿。约亚达有生之日，在上主殿内时时有人奉献全燔祭。约亚达逝世时年纪已很老，死时享年130岁，与列王同葬在达卫城，因为他在以色列对天主和天主的殿立了大功。但在约亚达死后，犹大的首领前来朝觐君王，君王竟附和了他们的主意，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天主的殿，去奉侍阿舍腊和偶像。由于这个重罪，义怒降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上主仍派先知来引导他们归向上主。先知虽警告他们，无奈他们不肯听从。天主的神充满在大司祭约亚达的儿子泽加里亚身上，他便站在民众面前对他们说，天主这样说，你们为什么违反上主的诫命，招致不利呢？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，他也要抛弃你们。民众都想杀害他，遂按君王的命令，在上主殿的庭院里用石头